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黄子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前往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备询，立委询问苏贞昌华航罢工事件告一段落，谁该负最大责任？苏贞昌说事后一定会检讨。苏贞昌表示，劳资双方提出不同意见，行政院第一时间就有掌握。对于外界质疑政府神隐，他说第一时间官员跳出来并不是最好，在处理过程行政院秉持飞航安全、劳动条件优化、公司竞争力不能减少等三项原则，最后都能圆满达成，很感谢各方的努力。苏贞昌说，这次罢工造成很多旅客春节不便，很遗憾，还不够好，事后一定会检讨。华航机师罢工历经7天终于落幕，桃园机场公司今天估计，受到罢工事件影响，从2月8号到15号为止，桃园机场受影响航班总计145架次，影响旅客26529人次。桃园机场公司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前后召开18次应变小组会议，动员大批人次，有效维持桃园机场的营运。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淡昭碧表示，根据华航提供的最新资料显示，今天华航班机仍取消13架次，出境5个航班，入境8个航班，预估影响旅客总计2569人次。美国跟中国第三轮贸易磋商目前正在北京进行，不过知情人士指出，贸易磋商进展有限，在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敲定协议之前，还有一堆工作，而且大部分的内容将留待川普和习近平两人拍板。彭博引述三名两方不具名的官员话报道指出，闭门会议期间，双方没有办法缩小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旗舰，即便双方都想避免在3月1号休兵大限期满之后上调对彼此的货品加征关税，但是美方锲而不舍，要求中方撤销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改善企业经营，这项敏感诉求被中方视为无解的议题，因此谈判到现在仍然陷于僵局。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24点，成为1006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25亿。美国零售销售创下9年来最大跌幅，引发经济衰退忧虑，美股下挫，日韩股市今天纷纷走跌。不过台股在台积电跟鸿海开红盘，带动电子股走扬，加上生技、观光、百货等传产股也走升，指数以上涨22点开出。不过在大力光涨多拉回以及鸿海翻黑下，指数涨幅收敛，震荡走低收黑。日本日经指数今天目前是下跌278点，跌幅1.32%，成为2086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6点，跌幅1.65%，成为218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1点，成为269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2点，成为81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41点，跌幅1.81%，来到279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0点，成为3242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30.841兑1美元，台币贬值0.8分。由于统一发票兑奖今年开始不再由邮局负责，新接手的通路端却出现了史上首次的兑错奖金意外。一名民众在全联消费的发票中了200元，但是全联输入发票号码错误，导致应该中200元奖金的发票在兑奖时变成中1000元，而原本在全家消费中1000元发票奖金的民众，因为被全联的消费者给误领了，他跑到了全家、新竹三信领不到1000元，超商、信合社等据点也都没有留记录通报，造成作业疏失。事后经过追查，全联多付的800元中奖人也已经缴回，而该取得1000元奖金的民众也领到了。

乎，才能对别人在乎。让我亲手。 本周我有一周大事， 什么呢？ 这个一周大事蛮突然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老婆卡蒂亚看到一篇文章，就网络上那种文章，说只要你每天丢一样东西，然后好像两个礼拜还是多久，你的人生就会有所不同，会有改变，这样子由内而外的，就是焕然一新，还是干嘛之类的。他就说：“来，我们每天要丢东西。” 所以他是想要让自己焕然一新， 应该是吧？就来做一个企划，一个实验，然后连续每一天都要这样子。好，所以就是变成我这一周的大事，就是平常我也不太更新的 YouTube 频道，开始每天都要更新记录我丢了些什么东西， 所以每天丢完然后拍，然后每天晚上上传， 每天日更，导致于我这个礼拜睡眠严重不足。每天出片真的很累。 那你确定？那你 这样，你又 你每天真的会焕然一新吗？ 就是这种东西都是你要实际去做嘛。你不能先带一个，就是说，哦，这哪有什么那个？那 我是说，因为你扑辣死了剪片的压力， 哦， 不是一般人说，哦，我要去实行这件事情，就是我就是实行而已。 对，然后他说呢，要持续42天，也就是说，人家说什么一个习惯养成要持续21天，他是 double 哦，他是42天 是一个月， 一个半月，一个半月。然后我就觉得每天要丢东西的一个半月， 你有东西可以丢吗？ 因为我刚搬完家，然后家也是新的，啊，所以东西应该没有那么多，但实际上你如果想的话，好像还是可以想到要丢掉 的。不可能第42天丢的是太太吧？ 我在第3天就想。如果说是奇迹依旧能忘记，那我们是以后有一见钟情，又要怎么办？傻了寂寞才能呼笑了我，你又难过，原来路窄又相爱又说散，原来傻笑傻存存在，就是缘着 不得不说，你就是这么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阿欧伊他也开始要执行他的42天挑战， 酷哦！ 怎么那么棒？ 就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好不好？就在欧马克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反正我都会，因为日更，我就把它贴上去。然后你可以告诉我，就是你今天丢了什么。在下面其实看到很多人，因为他那个丢东西不是你想象说，哦，我要把我前情人的什么那种很有意义或贵重的东西， 就是你不需要东西丢掉。 就算是你钱包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废，哇，广播女神包包现在一定有一些废东西可以丢掉。 超多，因为我很久没整理我的那个皮夹了。 就像这样，就是你一些什么收据啊， 那他可以偷吃布吗？一天一收据，那有什么简单？有什么难的？ 对啊，但是当然你不能抱着就是这一种心态去玩这个游戏啊！你要做就把它做好嘛，你又不是就是说，哦，我要确保我每天都有东西丢，所以我故意就有些垃圾不丢，哦，那这样那就反啦，啊。所以我决定低着头，低着头， 沿向我的方向走来，心跳是希望你喜欢，怎么你看我的表情有点怪，我不太明白。想问你为什么，你却装酷不愿意摊牌。我再也不想低着头，低着头忍耐。 我们不只要低着头，低着头。哦哦，别掉下几个一个 physical physical。哦哦，不要想得太多，遇见你以后。闭上眼都是好梦。 然后不知道是因为过年年后可能工作比较清闲，或者是年后你的动力会大增，蛮多人的一周大事好像都是有写信到马克信箱。 真的假的？ 两三个啦。 我们信箱要爆了吗？要爆了，真的要爆了。我的石门水库没有关，而且撑得很开，该怎么把它拉起来？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撑着伞，所以我转身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的心思不想让你来猜，空气中酝酿不完的期待，我们都在等待，心里有什么打算？我的手已为你空出来，那时候才能给我你充满爱的大平台。 我们不只有对着头，对着头。哦， 天哪，这冥冥之中有注定，怎么就会有大平台呢？他怎么知道我们下个小时要大平台？ 你跟马念先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真的欸， 闭上眼都是好梦，敢不敢跟我在 在飞的联播网 APP 上面的一周大事，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然后上飞的联播网的 APP 写下你的这一周发生什么大事。这个礼拜很多人写的大事不是自己发生的，有人的一周大事是张立东认了熊熊。 这个事情有值得成为你的一周大事吗？ 因为他下一句可能是他一周大事。玛丽女神依然是大家的开心。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这首歌曲来自马念，现在加上了9M88。 还有人的一周大事呢，是说同事 G 小姐在12点一到的时候，在情人节被求婚啦。 怎么可能啊？ 这可能吧？ 哦， 这有什么不可能？ 真的哦。 这起落，有谁能告诉我那未来该往哪去才算拥有精彩？我只是一个在找寻的女孩，努力想找到属于我的路，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退缩。我想要的爱，尽管离得遥远，终会有。 切，让我去拥抱神经痛恨的伤口，至少我还有感觉支撑我往前走。当我想要飞天空，你别遗憾地说抱歉未来，我想要你属于我。笑着哭着冷眼望着寂寞，也要用尽生命去探索，跟随海浪直奔向尽头。让我动摇狂放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退缩。我想要的爱， 主宰数位世代，夕阳全新天后雅莉安娜，全球乐坛唯一指标，专辑尚未发行，连续两首单曲夺下全美排行冠军。新主打发行首日刷新数位点播记录，空降全球91国排行冠军，横扫全台串流三大平台王座。西洋乐坛全新天后，2019首张最强大碟，环球雅莉安娜，谢谢下一位。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师傅，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算算啊，

Don't talk anymore。 时间来到2:3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00到4:00 Live 陪伴着你，这个小时我们请大家来分享本周你的一周大事有哪些。欧姆的一周大事，2天连续打了10将 麻将哦， 10将 哎。 Your 你的一周大事跟麻将有关，拿到人生第一把的海底捞月。 哇、 wow ，真的、哦！ 海底捞月几台啊？ 海底捞月不是也只是加1-2台而已吗？ 啊！卡了一周大事， 一台而已啊， 一台啊， 对啊，加一台而已啊， 取那么美的名字干嘛、啊？米卡一周大事，我主动哦，帮妈妈做家事。 哦，如果是一辈子都没有做过的话，好像 主动哦， 这的确值得写一写。 有人的一周大事说，有个已婚的女同事在情人节收到一个署名“超级爱慕的人”的玫瑰花，确认过了，不是老公送的花。嗯，我怎么觉得是她老公设了局？ 一周大事蛮值得提的啊，他说发现了提升工作进度的方法，这周已经有2天多了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了，很棒哎、欸、 You're awesome You're awesome。一周大事，周一下班的时候心情很郁闷，就怒买了1000元40注的539二合彩，中了2注，净赚1300。 539， 开心。 40注的539， 二合彩， 二合彩 。哎、欸，我们的539跟大乐透呢？ 你有买哦？ 不是啊，我们之前不是电台一起集资刮刮乐吗？ 对啊， 对啊， 全部共估了吧？我猜。 哈，哈，最后剩下多少？好，我们那时候集资了多少？ 你们一直买刮刮乐，一直新买，中了再买，中了再买，中了再买，然后钱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對， 越来越小，然后就不 就没了，很可怕哎、欸，就是都没了哎、欸。8000块变成4000块，4000块变成1500。 我最后好像对依稀听到1500，然后 1500剩下就是没有再去买刮刮乐，就是买539跟大乐透。 那应该已经兑奖了吧？那无声无息的意思，难道就是？ 唉，真的哦，大家不要沉迷于玩这个啦，这个很血淋淋啊，就是你拿一包钱出去最后就是会它就越来越少。 可是那新闻也有说那个谁谁谁他们集资他们就中了。 小几率事件啦，全台湾有多少人在集资，全台湾有多少人在买，得主只有1-2个啊。 我就是那个得主。 Yes! 他身材非常好，万神笑着玛利亚，爱死 say thank you God Thank you God 懒人谁能不爱他不吃辣也能吃辣雪白瘦长的双腿性感无比短头发皮肤飞天桥黄金比例太要掉一直领出场也会浪费落荒而逃他换上紧身衣小出个他脸衣双腿张开还给我个神秘的微笑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 运动 换我 转身摔反转下去 扑我 伸手张腿拉拉筋 推我 抬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凌厉 so sexy 之前呢看到那个电商的统计报道就是在年后呢就是小资女性会更加的积极跟冲动性的购买一些就是小的健身器材 真的哦 呼吁大家三思而后行 为什么 那些小器材看起来都很 哦什么没用 无用哎、欸、就比如说会辅佐你做仰卧起坐之类的就那种小东西、哦、没有到很大那种跑步机那种或是什么帮你扭来扭去然后干嘛、嗯、什么就那一些会在年后的时候销售量蛮好的 我在 Facebook 上面也被一个广告烧到来自于 Future Lab 就未来实验室、 嗯、 它是那种哑铃、 嗯、 然后一般我们买哑铃不就是两个哑铃嘛、嗯、它的哑铃是可以组合的也就是你自己可以加杠片上去、 嗯、 然后就加上去就可以做到自己的重量、 嗯、 然后厉害的是这两个还可以合成成一个、 嗯、 就变成大的就是我们去健身房要 对 对要做的那种比如说深蹲啊、 嗯、 卧推啊那种、 嗯、 被烧到了有点想买 你已经有战神了你干嘛还要买那个 什么战神哦大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啦 前请记得做 workout 换我 转身摔翻蹲下去 现在男主持人又在录音间进行他的虚拟战神游戏战神是什么呢是健身房的一个健身设施之一是很像那种拔河用的绳子然后你双手或单就是或是握一条然后让那个绳子呈现一个漂亮的波浪曲线但那个绳子很重所以你的核心你的臂力什么都要很强而男主持人只是在做做样子跟 我没有做做样子我的战神是耳机的线 而他昨天的战神是他脖子上的围巾 很累 又有一个少女失心疯了林小姐过年失心疯的时候居然在网络上买了五条口红她在昨天取货的时候已经呈现非常后悔的姿态她觉得她准备要吃土了 可以退货啊 对啊你不能退货吗 对啊 我刚刚想说换个角度想就算你吃土也是用你最喜欢最美的唇色在吃土那都是 好正面啊 对啊那都是你的爱呢有人的一桌大事说我现在跟先生吵架我们在决定要不要离婚 天哪这真的是大事人生大事 哎，你有两个小朋友哎，我看到了 怎么我有两个小朋友 就是他的大头贴里面有两个小朋友这样子、啊 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叫做路拉佛尼亚那里没有他们口中的所谓加州的阳光对未来嘛我不敢多想象自己会是怎么样来自1986差不多的朋友没有人脉的地方、yeah、住在路拉佛尼亚其实也算挺方便就算我睡到下午两三点也得还有早餐店虾米比来卖想吃多我只想要来唱几条歌我就大地的路拉佛尼亚有我最疼惜的期待陪伴小朋友的人没在家里 是无话讲，阮只顾来继续。弹着我的迄支花吉他， 出现了玉如的一周大事。这礼拜买了平板的跑机，督促我跟我妈妈要认真的健走。 跑机是？ 平板跑机。 平板跑机是像 iPad， 然后我踏在 iPad 上面吗？ 怎么可能？ 有一个一周大事说，这礼拜在 D 卡认识一个卡友，每天写信两三遍，对他颇有好感，希望可以开花结果。炸的低的三重四十口的冰啊，过来聊一下吧，睡眠不用怕，狗狗抓你来气色压气压，不错，可能我听过三六联盟的名，那是不听过是你在天龙，你起码知影。疏空道路很大，慢慢骑不慌张，把安全帽戴上，有警察没怎样。什么未来，别想这多，我只想要来唱这条歌。我就住伫咧鲁勒波尼亚，有我上疼惜的妻子的陪伴。 阿红的一周大事说，儿子上幼儿园了，好舍不得呀。 舍不得是一时的吧，我现在看到我身旁的爸爸妈妈都是因为他们又可以把他送去幼儿园了而开心。 对啊，就是过年以后、yeah! 大家 爸爸要疯了，终于开学了， 真的是两样情耶。上班族觉得说要上班了，可是爸爸妈妈同时就是一般一方面说要上班有点不开心、但是更开心的是我不用再跟我的儿子跟女儿相处了。 左半边很痛苦，右半边却又很快乐， 我觉得蛮恐怖的耶。 卢勒佛尼亚来自于李英宏的作品《顺滑的一周大事》啊，我那个信箱店76买的，后来跌到最低55，这两天涨到78，我终于解套了。 恭喜你，恭喜你！ MYH 一周大事，老妹连续跑船一年后暂时回来了，听到同事跟客户要在月底离职，自己就来来来来等等，不管怎么样，欢迎你回家。 你刚刚在讲什么？我完全 因为我看到前面我看得懂，但是他后面我就看不懂了。 大家也听不懂。 你现在收听的是《歌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平常呢，你可以上脸书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然后呢 ，IG 你在打简讯给谁啦？ 我没有打简讯，我想要看看那个信仓店怎么样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飞越国际换日线的乡愁，跟着水鸟过境101，心终于在碧波白靠岸，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谁要去露营？ 爷爷奶奶妈妈我还有 Lucky。 Toyota Sienta 配备电动滑门，上下车方便，车室大空间，座位灵活变换， 哇，全家都坐得下耶。 买 Sienta 还送超大65寸无边框全面屏 JVC 哦， 好 Lucky 哦。 快上 Toyota 官网。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2:5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续为您送上瑞玛席丹的作品，边吃巧克力边倒立。 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最美丽的都没变。转了几圈，转回到悬崖边，我不愿画地自限，往下跳还是要往前飞，其实自由就在那瞬间、yeah、快乐很简单，何必搞得这么难，生命很短暂，不想就这样过了，时间是谁的，怎么活才算够，为什么过不去，你可以别管下一站去哪里，快乐很简单，何必搞得这么难，生命很短暂，我想就这样过了，时间是谁的，怎么活才算够，为什么过不去，我可以边吃巧克力边倒立，许多事反复重演，我放任着手机渐渐没电，这种自由就很美，嘿，有些梦在白天才出现，我们的风不必被了解，得这么难，生命很短暂，我想就这样过了，时间是谁的，怎么活才算够，为什么过不去，你可以别管下一站去哪里，快乐很简单，何必搞得这么难，生命很短暂，我想就这样过了，时间是算够，没什么过不去，我可以边吃巧克力边倒立。边吃巧克力边倒立。 倚着躺椅，听着海潮，早晨的华兴海滩漂浮着独一无二的宁静。傍晚把我拉回城市的是喧闹又热情的假日市集。长份假期金质奖行程，华兴皇室风情五日游，全程五星级住宿，用亲民价格轻松享受泰国度假天堂。Let's fun your world， 让你的世界好玩起来。长份假期。 阿北公漫画，小月公外文，我公主题曲， 国际书展冲啊！ 广书展我只供 Kobo 啊！ 2月17日前，乐天 Kobo 电子书全站52折，快搜寻乐天 Kobo K O B O。 不商业阅读器，乐天市场 Kobo 直送馆同步热卖。 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平凡富有。 飞碟首选强大星江美琪。登场， 感想等待捕捉， 我们都是有歌的人，轻轻唱着爱过。 2月18号起，飞碟蔡红星为你送上87乐团。 我是 Tanya 蔡健雅。 有些爱，有些人，最后都将回忆留在短途，心却淡，你却很弥补一些执着，消失的，留下的，触动但却依然在爱里痛苦，找回归属，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在今年一月初宣布不再续任党主席，也不参选党魁。时代力量今天由15名决策委员召开首次会议，讨论主席改选人选。下午2点宣布由新竹市党部主委律师邱显智担任新任党主席。邱显智表示，实力跟民进党在政治光谱上是同样的，但跟民进党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包括在同婚以及台独等议题上。未来也会告诉支持者实力的主张，并且跟民进党区隔，这才是政党长大的办法。不过，时代力量秘书长陈慧敏已经在前天就先请辞。据了解，他请辞之后，要党内同仁不要自己添加剧情，同时还在脸书删除现任主席黄国昌好友，要留给党员加好友的空间。由于黄国昌宣布不续任党主席，却没有先告知，让原本是亲密战友的陈慧敏跟黄国昌关系降到冰点。前士林地方法院法官陈梅清被检举私生活不当，司法院侦风处追查发现，陈梅清下班之后就像是民意代表到处跑摊，还虚报加班费。经过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移送监察院弹劾，监察院在今天以成立票7票、不成立票4票通过提案弹劾。不过司法院在调查期间，陈梅清就已经紧急请辞。监察院说明，陈梅清不时申报加班22小时，其中8小时申领加班费。另外，2012年9月11号和部署参叙席间，对2名女部署提到露事业线、事业线也不错等话语，甚至当场解开自己的上衣纽扣，做出显露上胸以及不当劝酒的行为。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今天表示，美国商务部一项报告做成结论，认为汽车进口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白宫可能课征关税铺路。一名欧洲汽车业界的人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去年5月下令调查进口汽车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而调查结果是肯定有损。这份报告预定在17号以前送达白宫。外界认为将会对外国汽车制造厂商构成重大的风险。川普曾经扬言对欧洲汽车课征 25% 高额关税，特别是针对德国汽车。他说，欧洲车进口有损美国汽车工业。这份报告送达之后，川普有90天的时间以决定是否采取课征关税行动。中国共享车平台滴滴出行1月底传出将大幅的裁员 25%。 凤凰科技报道，滴滴执行长程维今天在月度全员会上宣布，今年将聚焦当前最重要的出行主业，继续扩大安全以及符合规定的投资，将对非主业以及业务重组带来的职务重叠跟绩效不达标的员工进行裁员，裁员比例达到全员的 15%， 大约2000人左右。2019年滴滴将在安全技术、产品以及线下司机管理还有国际化等重点领域扩大投资，而继续招聘2500人，预计2019年底员工总人数将跟去年底的13000人持平。陈伟表示，面临复杂不可预知的环境，滴滴必须要竭尽所能让网约车出行更加的安全。腾讯科技报道，滴滴2018年全年亏损109亿人民币，大约台币501亿，全年在司机补贴方面投入113亿人民币，大约台币520亿。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公布1月份的营收新台币 780.94 亿，月减 13.1%， 连续3个月滑落，也是6个月来的新低水准。由于手机市场需求疲软，客户去化库存影响，台积电一月份的业绩如预期滑落。法人推估，台积电二月、三月平均月营收只要734亿，就可以达成第一季营运目标。晶圆瑕疵事件对台积电营运影响有限。台积电预期今年中供应链库

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心知命运，感谢你吸引你，让我懂了你，漂亮的人我面红面，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动， 多了 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我们要干嘛呢？ 哦，诚实预告，诚实电影预告。 怎么觉得很久没有做这个啦？ 对，为什么？ 过年 pass 一次嘛，然后年前你去蜜月，所以年前那一次也没有，所以大概隔了两个礼拜，导致我翻开报纸，就是我在看过年很多片的时候，我想说， 没听过。 不是，这些听起来都太值得介绍了，你居然都没有讲。 是吗？有什么？ 就是看起来很多看起来很烂的片子，比如说福尔摩斯的那个恶搞片哦，什么诗诗有两种。 哈？ 然后反正很多那个片名感觉就是很瞎，我觉得。但是这个时候就知道你的好，因为我完全不想浪费时间去看那个预告片在演什么。 本周呢，因为有情人节，所以感觉这一 周还没过。 这一周的电影好像就是 Love's in the air， 爱都在空气当中，所以有很多这种爱情电影，包括了像是讲中文的《一吻定情》 啊。 那《一吻定情》呢，它其实是我们很熟的一个剧本啦，就是电视剧那个《入江直树》 淘 气 淘气小青青 ，yes， 就是恶作剧之吻，然后所改编出来的。那它这边呢，翻成华文版，就是中文买了版权之后呢，是由《我的少女时代》的班底，包括陈玉珊、曾永廷他们一起就联手出击，然后也找了王大陆当男主角。 你是说王大陆演植树吗 ？Yes， 然后女主角我不认识，是叫做 不会太黑吗？ 啊，女主角吗？ 我 你说王大陆、哦？ 王大陆， 你说你觉得入江植树应该要是一个很白的人、 啊？因为我漫画中感觉他就是王子型的人物，你知道王子就是 没有黑王子吗？ 黑王子他就特别强调他是运动奇才的黑王子、 哦，因为漫画在画的话，如果肤色黑，他会上那个比较灰的王底， 对 不对？对，所以漫画如果没有上的话，他就是白的。 海贼王有谁是黑黑的、 啊？骗人部， 骗人部有被上黑黑的吗？ 你说黑王底哦， 就是 我觉得一般人物应该都不会上黑王底，因为上黑王底以后， 就是那个人真的上很特别， 对，表情会看不太清楚。 所以你看漫画，你大概会把他想成就是白净书生王子、哦，然后很高傲跟冷酷。 但是我在看这个预告的时候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恶作剧之吻》，他们是在转角，就转角遇到爱嘛，就转角突然撞到，然后就是唇对唇，然后开始有一些奇妙的情愫，然后那个入江直树住到女主角家里面嘛，我印象中这个样子。可是 女主角住到男主角家里面， 哦是哦， 女主角家失火了，我记得。 哦，然后可是一吻定情这个，在看预告的时候看起来怎么像是男主角突然有一天就是在楼梯上抓住女主角把她抓过来亲的感觉， 哦，就是有小小改编就对了、 就好像不是那个很恶作剧之吻，不是那个很突然的感觉 哦。他的招牌经典不就是你转角突然撞到亲在一起吗？ 对啊， 但在看预告片的时候，还是我觉得女主角的口音还是会是一个进入的问题。 据说我要去你家啦， 就有时候会觉得她讲话觉得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 就是卷舌音很重要， 卷舌音，然后因为女主角要演就这种笨笨的感觉，好像有点太过，就是要故意装笨， 然后太笨了这样， 就不太确定她演的那个角色是。幸福是一种模糊信仰，不用天天都想象，也可以随机应变。下断句，才怪爱情有了场，对手好像都比你强。如果再不想当伴娘，好好修炼爱人的自我修养。不要介意，姐妹俩都先离场。告诉你自己，大河总是最后再出场。 有人说呢，因为说到了这个一吻定情，然后淘气小亲亲，当然有人是觉得哦，我就是很习惯看那个郑元畅版本，然后更早可能是哦，我很 博元崇版啊，对啊， 博元崇真的是很经典，让我想到我这次去日本看一个综艺节目，然后综艺节目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邀请了 Kinky Kids 来，然后就是要他们唱那个《ガラスの少年》玻璃少年，但是给他们戴那个 耳机，然后里面放不同的音乐。 我不知道有没有放不同，因为我从那时候才开始看，然后他们就边戴，然后边就是边唱，然后还有带跳舞。从头到尾那个 唐本刚， 他们刚刚就脸一直都很臭，而且他变超级胖，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的胖。他胖到真的是我花了5分钟才确认说这个不是模仿秀，这个是 真的他， 真的金鸡小的本人。然后他们虽然戴耳机唱，可他们唱的还是蛮准的。当然有一些高音的地方可能比较不确定，他就是会有些小技巧，比如说麦克风拉比较远，然后什么的。然后因为玻璃少年还要跳舞转圈，你知道就是很杰尼斯的舞蹈。跳完我有看错吗？唐本刚你在喘吗？就是， 这的确是会喘，跳舞累哎。 然后你就觉得那个画面就是有点，我不知道，就时空交错，就是你看过他以前那个样子，然后再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就觉得很可爱啦，很可爱。 说到了日本，然后一样是爱情电影，然后本周呢也有一部叫做《我的傲娇男友》。在预告里面呢，大概剪了50个壁咚吧。 咚咚咚这样， 然后对女生喜欢的女生壁咚啊，对自己的情敌也壁咚，就情敌就会壁咚说：“告诉你，我只有我能笑他，他就是我的，没有人可以接近他，也没有人可以喜欢他，就是放狠话也要壁咚的。” 这么复古的狠话， 就是壁咚，这不是好几年前的流行吗？为什么现在？然后这个还是目前日本本土新片的票房冠军哦，啊，难以理解。 女主角是， 我看一下。 今天会有很多很多这种爱情浪漫电影吗？ 最主要是这几部了， 就刚刚提到的这些。 女主角叫做樱井日奈子。 哇，好新的一个人哦。 这个电影真的相较之下，以那种商业考量来眼光来看的话， 的确都不太强哎。嗯。还有一部片叫做《乐高玩电影二》。虽然我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乐高迷，一个乐高 fan，但是对于乐高拍出来的电影，不管它的主题是什么，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全心去爱它。 这个应该是让很多小朋友可以进电影院看的吧，看乐高玩吧。但是我对于他能出二也是蛮讶异的。 他之前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支线集啊，有什么英雄的、蝙蝠侠的什么，嗯，对啊，很妙哎，欸。 他的一的主题曲是 Everything is Awesome， 对，没错。 哇，那让人印象深刻。 你还是去电影院看的呢？ 对啊。 有一部电影呢，是我在飞机上看的。上次大概一月份的时候在飞机上看的，嗯，那个去胡志明的时候，嗯，这部片叫做《The Wife》，爱妻，爱呢，嗯，是就是爱嘛 ，love，嗯，妻呢就是欺骗的妻。嗯，故事在讲一个，哦，所以我就没有看他的预告了，我就直接讲，对，我直接讲那个剧情。他就是一个文学作家，然后这个文学作家呢，就有一天接到了诺贝尔奖的评委会给他的电话，恭喜你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子，然后他就很开心，跟他老婆一起在床上跳啊跳啊跳啊这样子，然后再讲说他们这一对夫妻得到了诺贝尔的桂冠殊荣之后，从美国然后飞到瑞典 Stockholm， 就是斯德哥尔摩，然后那边就准备要领奖颁奖的这一趟旅程，然后当然呢，在这项旅程当中呢，也揭露了一些他们夫妻之间 婚姻的问题吗？ 婚姻，然后还有教养，就是他跟他儿子女儿之间，就是儿女方面的问题啊，以及就是他们跟外界，就是你看这个作家就哇，他的笔触犀利，然后深邃啊等等之类的，你觉得很崇拜他，然后好像他风流倜傥，然后又幽默这样子，跟就是可是私底下跟老婆之间那个家庭的冲突是什么？在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就是真的情绪起伏很大的电影，就是一个平平顺顺的小品，就这样看过去， 不会睡着， 不会。没有结果，爱爱爱让我还不明白，什么痛痛痛，别再互相伤害。 轻易放松，是你不懂，是你不懂，请听我解说。因为你就是我的唯一，我会永远永远的护着你。 柯有伦的爱爱爱。 说到了爱呢，这边还有一部电影，号称是201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热门。叫做《没有烟消的爱情》（Cold War）。那它的预告片呢，其实是一首歌，所以很像是 MV， 完全不知道它在演什么。 那 MV 画面美吗？感觉 它是走黑白调调，对，所以就是 MV 画面美啊，但你不知道它在演什么。一个也是画面很美，但是看了预告片也不知道在演什么的。那这部片呢是西班牙文的《异乡真心话》（Las Distancias）， 就是 The Distance， 距离。感觉呢好像是我猜啦，就是从那个片段 远距离恋爱 预告里面看起来，就是跟那个片名拼凑起来，应该是感情之间有一些的欺瞒这样子。然后在电影公司给的这种文案上面有写的说是具有穿透力的 杰作清晰描绘了这个世代。那这个世代是哪一个世代？就差不多是跟我你这个年纪，就是三十多岁三四十岁的这个世代的、包括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经济，还有整个大环境的变动。 你说这部片叫做 异乡真心话。 所有的过往改写成文章，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 见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把所有的过往改写成文章， 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 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 再加上了黄家千《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人在 App 上留言，有人就是很紧张的， 怎么了？ 我没有，因为我耳机出了问题。 你又突然有轰轰轰轰的声音， 对对对， 我有听到， 是歌吗？ 是外面世界毁灭了吗？ 是歌。有人很紧张，传讯跟我说。他们刚刚他鞭炮是因为他生病的关系啦。 哦，对啊， 就他吃药然后什么的。 对啊，类固醇吗？ 我不知道他吃什么了。《间谍放送》这趟时间，短的是际遇，长的是人生。我们透过他的音乐经历着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过一天爱一天，反正一切都有可能，过去的未来的不问也不问，混乱的灵魂。我曾爱过的， 你是否和谭雅一样，曾有过这样的夜晚，试着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多过花的，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把流下的泪水，藏不住的心碎。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3:34，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爱你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 年后呢，这个档期上个段落其实讲了蛮多部电影，哎，还有电影吗？ 还有哎，还有蛮多部的，今天可以把全部都讲完。 哇哦！ 这部电影呢叫做《当幸福提早来》，那这个幸福是什么呢？其实她是一个女生，有才华的女生，然后去报社工作，大家也看到她的才华。可是呢，正当她要发光发热的时候，她怀孕了。 嗯， 然后可是那是在就是比较保守的年代， 嗯， 这是一个瑞典真实人生的故事，全球畅销的童书作家，他叫做阿斯提林格伦， 嗯， 然后因为在保守，所以在那个小镇里面呢，就是预告里面有剪一幕是说他妈妈说我们家是靠教会给的那些钱过活的，然后他就说你是叫我要放弃我的孩子吗？ 哼， 你叫我要丢下我的孩子吗？ 哼， 所以他真的没有办法，他就只能就是先把孩子寄养在其他人家里，然后他自己努力工作，然后想办法有一天可以把孩子接回来。 哼， 努力了3年之后呢，接回来了，可是孩子不愿意叫他妈妈，好，所以是这样的故事，然后他决定要用更多的陪伴，更强大的爱去陪伴他的孩子成长，也因此就是他的笔下的童书才有这么的 生命力，这样 对对，有观点，然后才会被人喜爱。这是一个真实故事的改编，叫做《当幸福提早来》。另外呢，也是真实故事的。如果你喜欢是音乐的话，这一部电影叫做《Nico 地下丝绒之后》。 嗯， 就是 Velvet Underground 的女主唱，在之后她的音乐跟她的人生， 嗯， 然后包括了她很叛逆，不喜欢商业这个字， 嗯， 然后对对，当然一定就是也扯到那些药物啊什么之类的，嗯，所以如果你本来对地下丝绒就是有认识，或是你想要去认识的话，也许可以看看这一部电影。 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有一部惊悚片叫做《摄魂修女院》，摄就是摄影的摄，魂就是你的魂魄，把你的魂魄抓起来的修女院，一样也是讲到刚刚，就是比如说你要生小孩，那现在是生小孩可能会有待产的地方， 嗯， 所以呢，就有一个妈妈去了这个修女院待产，一开始呢，当然就希望受到良好照顾，可是后来发现修女院有鬼， 你居然敢看鬼的预告片？ 这不是鬼的，欸，后来发现那些都不是鬼，人才是鬼，人才是最可怕的。在那边就是进去以后说，我们这里没有对与错，你唯一要知道的就是争取，就是修女对你的爱。修女说的是圣旨，然后那些修女就会用一大堆很奇怪就折磨人的方式，然后说什么你越痛苦越能体会跟靠近上帝的爱等等之类的，然后很恐怖，然后还有生下来以后呢，修女还会骗她说什么你小孩死了等等，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妈妈，然后跟很多很多的修女。 没有鬼，我以为有鬼嘞。 一开始我以为也是鬼片，可是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哦。本周呢，还有一部温馨的日本电影，叫做《元气人生》（My Retirement, My Life）。 嗯， 在讲的是一个爸爸，然后他的妻子已经过世，就是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他的妻子也已经过世很久了，一直以来都是他的女儿在照顾这个家里，就是做家事这样子。可是呢，有一天他的女儿就发表了爆炸性宣言。女儿说：“我要退休了。”从哪里退休呢？从家事职务上退休。所以爸爸从今天开始，你要自己负责过你的人生。我可能不会永远都陪在你身边，所以他等于是从头开始学习，比如说怎么晒衣服啊，怎么煮饭啊。 爸爸的元气人生嘛。 对，然后怎么样去因为 退休以后你还是要有经济收入养活自己嘛、嗯、就是、可能去打工啊，然后穿上那个一身的乳牛的乳牛装就当吉祥物、嗯、然后加入社区的广场舞、嗯、然后跟附近的爸爸妈妈爷爷就是同辈同年龄的人一起去做一日游旅行的这一种、嗯、算是重新体会生命的一个小品元气人生。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最近不是最近，这一个礼拜刚刚说了这么多的电影，唯一推荐在诚实预告里面、嗯、看完以后真的有一点点想看的就是这一部叫做祝你忌日快乐。 欸，这也是今天一开始大家讨论的 耶。 Yes， 可是它是续集电影吗？ 是的，2017年呢有一部忌日快乐，这是一个票房黑马、嗯、所以呢它这应该就是续集。那忌日快乐是怎样、嗯、忌日快乐是有一个女生她每天醒来都是同样的一天、嗯、然后她会被杀死，然后再醒来又是同样一天， 就是重置 又被杀死， 重置， 对对，一直重置。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很科幻电影的走向，包括像之前那个什么汤姆克鲁斯演那个世界 明日边界， 对，然后还有什么启动什么拦截什么启动什么原始码， 就火车爆炸又要回去， 对对对对对，那是一个科幻电影的设定，可是它却融合了各种的元素在其中，所以它是一种各种类型电影的 mashup 在电影上面，它融合了科幻，融合了恐怖，以及惊悚跟喜剧，所以它的喜剧基调是很重的。那这一次忌日是怎样呢？是女主角呢，就是她觉得她已经打破了轮回，因为她发现了，就是为什么她会一直死掉，然后又重新来，重新来，然后她已经找到了那个为什么，然后她去解决了她， 所以她就不会再重来了。 没错，可是这一次的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他们在宿舍里面，然后出来，然后这个女生又侃侃而谈说：“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吗？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什么，后来发现想要杀我的那个人，或者每次杀我那个人，他是我的什么好朋友。嗯，我一发现了以后，我把他除掉。嗯，所以我就改变这个轮回，这样子。然后自己很得意的讲完以后，隔天醒来发现。” 又重来了那一天吗？ 我又重新回到了那一天，我又重新回到了那一天。然后他说，这次更可怕的是，他要找出那个背后的真凶是谁。然后就发现说，这一次好像比上次更可怕，因为上次就是他自己一直会被杀被死嘛。嗯。可是这一次好像是，如果他不快点找到真凶的话，他附近的人都会死，就是他的朋友、他的学校姐妹会的人都会挂点。 所以这个我没有看一，可能也可以看二咯，因为他一开始好像侃侃而谈，就是把一的剧情跟我讲。 对，他一开始就把一的剧情告诉你。所以在这其中呢，又会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爽的感觉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反正他就是会死掉嘛，他死掉就是要重新来这一天嘛，所以他等于是他有一个也不能算无限，但是他知道他快要不行或是快找不到的时候，我就赶快去 自杀， 反正就重新会来这一天。所以爽的地方在于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后来有很多，譬如说哦，他去跳伞，或者他从高楼坠落，然后他跳伞呢，人家都要背了一大堆装备跟那个跳伞，他没有，他穿比基尼，他直接跳下去，就是跳伞教练就是说，哎，装备好了什么，他就说嗨呀。直接跳下去，因为他其实就是 他知道他可以重置， 对，他知道他会再活过来，然后他那只是他要就是帮自己找更多的时间去破案，所以还加上悬疑跟侦探在其中的 mashup， 喜剧、惊悚、恐怖片，祝你忌日快乐！ 好多人已经看了《忌日快乐二》了哟。哦， 宥嘉的越烦越爱，所以本周的诚实电影预告院就要在忌日快乐二画下了句号吗 ？Yes。 走开，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守住这心，缓缓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让我对你说，对你说，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心在说我爱你，哦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从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就让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让我对你说，对你说， 我们今日在此结为拜把兄弟，组成 Brother 全新原厂大联工系列，发愿为中小企业提供最强应援。